亲自去实地看一看，看一看他们究竟是在40年中从一个比较落后的经济状态发展到现在各方面的都有一个质的飞跃的这样一个表现中，然后去亲身体会一下我们祖国现在的这样一个富强。因为我们是以记者团的身份去的，所以我会希望我们能在此过程中有更多的实践机会，然后亲自去在实践中多练笔、多采访、多拍照，新闻编辑、写作、采访方面都有一个提升。 此次活动由市教委和人民网联合举办，人民网搭建了专题网页，全程报道记者团的活动。人民网副总编辑潘健告诉记者， 我们希望他们既能看到我们改革开放的窗口城市深圳40年来的改革巨变，也希望他们能够到田间地头看一下当初的小岗村如何发出了这个改革的春雷的第一声，到现在的一个怎样的一个情况。同时呢，也希望他们能到代表中国的非常优秀的一些高科技企业去看一看中国围绕着未来的一些高科技发展正在做什么。我们这个活动比较有特点的是，他们不仅仅去看，而且是要去采访，是需要写稿件，他们要去策划，针对每一天的报道的对象和内容，他们要体现他们的特点，在这8天的时间里面能够得到更多的一些启示，能够带着思想，带着思考，能够完成此次采访。 志在四方，当你燃起心中希望，跨越重洋，帮你实现人生梦想。教育面对面，每周五六，留学面对面，及时的留学移民信息，贴心的权威指导服务，让你感受世界的广阔。 好，接下来我们继续关注教育资讯。由市文联办主办的第6届北京文学艺术品展示会将于本月27号在北京展览馆开幕。在持续4天的活动中，戏剧、美术、书法、摄影、民间文艺、曲艺和杂技7个艺术门类近5000件展品将与市民见面。同期，全市还会有多处的分会场满足市民的艺术体验需求。北京时间7月23号5时0分，大暑节气正式登场。专家提示，此时节是一年里最热的时候，大家在饮食起居上宜多喝水、常食粥，睡晚早起，适当午睡，去除暑热，待秋来。好，接下来一起走进意想不到开讲了大暑。 名师出乎意料，话题眼界大开，眼界大开。尽在意想不到开讲了。 何连福，北京育才学校语文教研组长，中学高级教师，北京市西城区语文学科带头人兼职教研员，参与组织区中考命题阅卷工作，参与北京市中考语文试卷评价工作。 大暑在每年的7月22日至24日之间，这时正值中伏前后，是一年中最热的时期。我国古代将大暑分为三候：一候腐草为萤，二候土润入暑，三候大雨时行。这里边引申出了一个成语腐草为萤。世上的萤火虫约有2000多种，分为水生与陆生的两类。陆生的萤火虫产卵于枯草上，大暑时萤火虫卵化而出，所以古人就认为萤火虫是腐草变的。在我国古代的文人墨客之中，有许多诗词也与大暑有关。王维在《竹茂林翠处纳凉》时，给后人留下了千吟不厌的《竹里馆》：独坐幽篁里，弹琴复长啸，深林人不知，明月来相照。诗人认为只有古树参天、宁静清幽的深山古寺才是消暑纳凉的理想去处。杨万里亦有同感，他在《暮热游荷花池上》一诗中写道：细草摇头忽报浓， 披金兰德一西风，荷花入目油愁热，地面深藏地伞中。他把夏的炎热与乘凉的快意写得意趣盎然，可以说是描写傍晚在荷花池畔纳凉的绝妙之作。赤日炎炎似火烧，野田河道半枯焦，农夫心内如汤煮，公子王孙把扇摇。这首七言绝句啊，是《水浒传》中绰号为白日鼠的白胜所吟唱的，由此而引发了一件惊天大案，智取生辰纲。押送生辰纲正是中伏天气，烈日炎炎，酷暑难当。尽管杨志一路上处处小心，事事留意，但智多星吴用妙用巧计，和晁盖、白胜等人智取生辰纲，大鼠帮了忙。还有就是闻一多美国思乡赋诗。1924年的夏天，闻一多在美国的科罗拉多大学学习美术，这里自然景色美丽，但闻一多思乡的愁绪丝毫没有因此而稍减。暑假来临，思乡之情愈加浓烈，于是他创作了现代诗《大暑》。今天是大暑节，我要回家了。今天的日历，他劝我回家了。他说家乡的大暑节是斑鸠唤雨的时候，大暑到了，湖上飘满紫鸡头，思乡之情在游子的心灵深处迸发，故乡有可亲可醉的乡愁，有如诗如画的大暑节。 以上资讯是由晴天为您编辑播报的。接下来进入我们今天的话题，家有儿女，孩子沉迷网络，怎样做才是智慧的家长？也欢迎大家随时和我们互动，把你的问题和想法发送到我们的官方微信教育面对面 RBC。首都互联网协会日前发布了2017至2018年首都青少年上网行为研究报告。报告显示，青少年网络使用过度集中于休闲娱乐，网络上真正有利于青少年成长的一些功能并没有得到充分利用。2018年6月18日，游戏成瘾被世界卫生组织列入精神疾病，再次引发了人们对防止未成年人沉迷网游的关注。早在今年4月，教育部发出致全国中小学生家长的一封信，提醒每一位家长承担起对孩子的监管职责。暑假正值孩子上网的高峰期，家长如何安排好孩子的假日生活，引导孩子绿色上网？对于假期沉迷网络中的孩子，又该采取哪些有效措施应对呢？本期教育面对面与您一同关注。好，今天的话题，家有儿女，孩子沉迷网络，怎样做才是智慧的家长？一上来我们先给大家邀请出今天做客节目的嘉宾，史家小学分校校长高满红。高校长您好。 大家好， 欢迎。另外我们还邀请到了史家小学分校五年级四班，也就是今年马上暑假开学了就要上六年级的同学严志超。志超你好。 大家好， 欢迎。今天我们还邀请到了志超的妈妈爱雪，您好。 大家好。 好，一上来哈，我们先跟大家一起来分析一下这个预告里面所说的这个教育部发布的这个关于做好预防中小学生沉迷网络教育引导工作的紧急通知哈。一般和一般的这个通知还不太一样，因为这个通知前面加了一个紧急两个字。想问一下这个高校长哈，您怎样看待紧急这两个字呢？ 其实教育部发布通知的时候啊，会有很多很多种不同方面的通知。那么这个通知呢加了紧急两个字，那么可想就是孩子们沉迷网络这件事应该现在是一个社会的普世的问题。也是在孩子们身上发生的比较严重的这件事情。或者说他的孩子们玩游戏这件事情，应该说对更多的儿童是比较普遍性的了。 所以说一定要引起我们学校 高度的重视。 高度重视哈。 对对对。 为什么中小学生会沉迷网络，其中的原因有哪些呢？那么今天呢我们也采访到了北京军区总医院青少年网瘾成瘾的主任医师教授陶然，我们一起来听一下他的分析。 我们在临床上呢，通过这么多统计了，发现这样的家庭的孩子往往网络成瘾。第一，父爱缺失的这种家庭容易网络成瘾。

我们始终站在孩子成长前线，教育面对面之家有儿女，越聆听越成长。本栏目由北京城市广播、北京市教委联合制作播出。 首都互联网协会日前发布了2017至2018年首都青少年上网行为研究报告。报告显示，青少年网络使用过度集中于休闲娱乐，网络上真正有利于青少年成长的一些功能并没有得到充分利用。2018年6月18日，游戏成瘾被世界卫生组织列入精神疾病，再次引发了人们对防止未成年人沉迷网游的关注。早在今年4月，教育部发出致全国中小学生家长的一封信，提醒每一位家长承担起对孩子的监管职责。暑假正值孩子上网的高峰期，家长如何安排好孩子的假日生活，引导孩子绿色上网？对于假期沉迷网络中的孩子，又该采取哪些有效措施应对呢？本期教育面对面与您一同关注。教育部青少年成瘾行为调查报告2017至2018年调查数据显示，42%的青少年有上网的强烈想法和冲动，有18.5%的青少年报告每天都在玩游戏，41.3%的青少年虽知沉迷网络的危害，也难独善其身。第41次中国互联网络发展状况统计报告显示，截至2017年12月，我国网民规模达到7.72亿，其中学生群体规模最大，占比25.4%。更为引人关注的是，孩子们的触网年龄越来越小。研究分析表明，当前我国40%左右的学龄青少年面临沉迷网络的潜在风险，该问题已经成为危及我国青少年健康成长的重大隐患。好，欢迎继续回来，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教育面对面。刚才从这个片花里面，我们也大概了解到了哈，除了这个网络会对孩子的这个学业精神方面造成潜在的风险之外，其实对于孩子的健康也存在安全隐患哈。想请高校长跟我们具体来分析一下，具体会表现在哪些方面呢？ 其实现在有人调查，不说这个网络游戏啊，有人调查我们每个人来拿手机看手机这样的一个时间，一般人大概在15分钟左右就要动一次手机，可能有的人还不能坚持到15秒钟 。 对，其实对于小孩子来说，他正好是发育的这样一个年龄，就对他来说，身体的重要性其实和精神应该是同样重要的。 对， 比如说这个肌肉啊、眼睛啊，然后精神的这种紊乱呀、睡眠呀。饮食啊，我觉得可能网络游戏过度了之后，对这些都会有影响。那么影响了之后，我觉得对他整个人身体健康的发育都会造成特别严重的一种影响，而且是持续的这种严重的影响。所以我觉得除了我们正确的引导上好的网络，然后适度像超说以外啊，其实对其他的这些方面的事情也应该对孩子有正面的一种引导和教育。 其实孩子特别容易模仿家长哈， 对， 比如说家长爱玩游戏，孩子可能就会学着，然后家长这个姿势不对，孩子可能也会去模仿哈。所以说家长以身作则是最重要的， 特别重要。 比如说这个有一个调查就显示哈，家长就是忙着看手机的时候，他的易怒的情绪还有不回应孩子的这样的一个情绪，很容易被孩子敏感的捕捉到哈，所以说对孩子也会产生这个不良的影响。这种陪伴我们叫做插电式陪伴哈，就是边玩手机边陪伴哈。对，所以现在倡导不插电陪伴啊，这个才是高质量的陪伴哈。想问一下大家对于高质量的陪伴理解是怎么样的呢？超妈妈先说。 我觉得高质量的陪伴，那也就是一方面是在平时比如说多带他去一些博物馆啊，或者是户外这种运动，还有就是还有什么 超觉得妈妈怎么陪伴你是你更希望的，更希望拥有的。 我觉得这种插电式陪伴比他更好的一种就是比如说妈妈可以带我去感受一种就是除了我这种喜欢的游戏之外，另一种就是让我更感兴趣的东西。 比如说 就比如说那个最近我喜欢弹吉他，或者是 就是更喜欢看什么书啊，或者是听一些郭德纲的相声啊，这些相声之类的，都是可能都是比那些游戏，我对他们更感兴趣的或者更吸引我的一些东西， 嗯， 或者让我去就感受一下，就是，比如说今天吧，就来到这个北京城市广播电视台，就让我觉得第一次在这个电视台上是什么感觉， 嗯， 就是。可能这么做的话，这个手机的耗电也不是很大，所以呢就不用再插电了。 这就是高质量的陪伴。 嗯，哎，其实我觉得真的是一个好现象哈。暑期不再是网络，孩子有更多的这个兴趣爱好，其实也是能够大大降低这个网瘾的风险哈。 所以我插一句，刚才超仔说，我其实特别喜欢的就是教育面对面你们那两句叫做宣传词吗？还是叫什么？就是教育是一生的话题，对面是咫尺的距离。我记得特别清楚，我真的觉得就是这个节目看来对更多的孩子或者是家庭大人都是有教育影响的。 谢谢您帮我们宣传， 真的很好这个节目。 好，高校您觉得哈，这个陪伴方面，作为校长，作为学校方面，您觉得什么样才是高质量的陪伴？对于咱们家长来说，有没有什么合理的建议？ 其实大家好像一谈到陪伴，就是我要在孩子旁边，孩子写作业我要在旁边，然后给他递水，然后要给他递水果，削水果。其实这个叫陪伴，但是不能算是高质量的陪伴。你看刚才孩子在说，他的眼界是很广的，可以带孩子走出去，可以去他自己喜欢的一些，比如像他说他喜欢听相声啊，什么运动啊，什么文艺呀、啊。摄影啊，打球啊，然后郊游啊，骑行啊，我觉得很多很多，就是一定要把孩子从这个封闭的小家或者是封闭的小社区，然后把他带出去，让孩子见到、听到、聊到更多的新奇的这样的世界。我觉得这才是家长最高级的陪伴，是带给他全新的一种眼界。 太好了。打开孩子的一个视野哈，让他认识更宽更广的一个这样的一个世界哈。其实这个视野还是更重要的。那么我们之前聊到了很多的话题，都是关于我们如何预防或者如何防止网络成瘾的。但是还有一个我们更不愿意看到的，就是已经成瘾的这些孩子哈。我们也事先采访到了这个，因为在2018年6月18号，最近游戏成瘾已经被世界卫生组织列入了精神疾病，这是一个非常严重的一个事情了哈。所以说再次引发了人们对于防止未成年人沉迷网游的这样的一个关注。那么如何引导孩子走出这个网络游戏的成瘾呢？我们来继续来听一下陶教授给我们的一个分析。 家庭预防是第一位的，第一要避免电子保姆，不要在他过小的年龄把电子保姆给他上去了，这样就容易只对电子产品感兴趣，不对正常的人际交往啊，还有对自然啊，对其他的业余爱好就会减少。第二点呢，就是即使孩子长大了，到了中学阶段了，想玩游戏是可以的，但是周一到周五最多叫他们玩一个小时，一定在时间上把控，周六周天也不要超过两个小时，因为你在这个时间的把控是非常重要的。因为所有玩网络游戏沉迷的孩子都是在时间上不能把控，玩着玩着每天时间增多，不断的增多，不断的增多，最后成瘾了。只要在时间上限制，不让他过多的去玩，也是很难成瘾的。再一个呢，就是培养孩子的多点的兴趣爱好，让他热爱自然、琴棋书画、体育，这也是非常好的，因为孩子可以有很多的发泄途径。家长呢，要培养我们的孩子经常的和伙伴在一起，同龄人，特别是同龄人，让他有良好的人际关系。往往性格减少他的性格内向，性格内向的孩子没有朋友，他只有网络游戏，一定要把这个电脑呀这些玩网络游戏东西放到爸爸妈妈的这种监控的范围内，尽量让孩子在教育沟通的过程中，叫他建立他的自信心。如果我们家长在日常生活教育中，孩子的自信心特别足，对学业的自信，对自己的自信，对自己能力的自信，我们一定让我们的家长呢多培养孩子的业余爱好，更重要的要培养他们的情商和人际的交往能力。各方面都非常有自信的孩子也不容易沉迷网络。那么学校层面呢，就是广泛的在中小学宣传过度上网，特别是过度玩网络游戏的它的危害，一定要告知孩子。现在世界卫生组织已经告知，过度的玩网络游戏一旦沉迷可以变为精神疾病。

主要研究领域为中国古代文学和诗词，是中国李白研究会常务理事、中国王维研究会理事、北京高等教育学会理事、唐代文学学会会员，担任中央电视台汉语桥中国诗词大会点评嘉宾。 今天我们一起来欣赏唐代大诗人王维的一首名篇《九月九日忆山东兄弟》。王维大家不陌生，他是唐代的大诗人、大画家、音乐家，还是一位造诣精湛的佛教徒。王维的这首诗啊，写得比较早，当时他大概才只有17岁，在长安所写的。这里所说的山东兄弟，不是我们现在的山东，而是指华山以东。王维的老家在哪儿呢？在山西太原，具体来讲是在蒲州。这个蒲州的王姓是当时的大姓，也就是说王维的家族在当时还是很有影响的。王维在很年轻的时候就来长安谋功名、求前途。王维的才艺在唐代诗人当中算是比较全面的，他有几样绝活是同时代其他诗人望尘莫及的。首先第一个，王维是一个非常杰出的音乐家，他精通音律，能自夺曲，也就是能自己进行原创歌曲的创作。这个唐代的文人啊，在求功名、考进士之前，都要做些功夫。什么叫做些功夫呢？都得去长安或者洛阳，结交当时的达官贵人。王维当时啊，跟齐王李范的关系很好。我们知道杜甫有一句诗叫“齐王宅里寻常见，崔九堂前几度闻”。这个齐王啊，是唐玄宗的其中的一个儿子。他在政治上可能没什么抱负，但他结交了当时很多的著名的文人，王维也是其中的一个。这个王维啊，在跟齐王交往的时候表现出来的一个很突出的才艺，就是音乐的造诣。他的音乐造诣达到一个什么样的程度呢？当时有一个小故事很能说明这个问题。说王维到一个朋友家里去，这朋友很有钱，一到他们家，看到有一个影壁墙，这个墙上啊，画了一支乐队，在弹奏一个曲子。王维看了以后啊，就说，这支乐队在弹的这个曲子是个什么曲子？从这个画上来看，是弹到了这个曲子的哪一章、哪一节和哪一拍。这朋友听了以后啊，就很吃惊，家里有钱啊，养着有私人的乐队啊，就让这乐队出来就照这个曲子弹奏。到了王维所说的那一章、那一节、那一拍的时候，他就停下来，然后来比照这个画上人物的手指和乐队实际弹奏到这儿的这个指法，发现啊，一点都不差。这个例子就说明王维在音乐方面确实很有造诣，这帮了他的一个大忙。为什么呢？他跟齐王是很熟，啊，吹拉弹唱是很在行，但这些没法让他考进士，对他没帮助啊。他就求助于齐王。齐王说：“这个好办，赶明天啊。”你就打扮成一个乐手的样子，啊，好比我们现在第一把小提琴手，我带着我的这个乐队到我的姑姑家去，也就是唐玄宗的一个妹妹。到那儿啊，你把你这曲子给他弹奏一遍，他必然很欣赏你，后边的事儿我来替你解决。王维就去了。啊，这李范跟他姑姑说啊，我这个最近啊演练了几首不错的新曲子，给您来展示展示。当然了，展示的过程当中王维是主角啊。那这曲子呢叫玉轮袍，演奏完了之后啊，这个齐王的姑姑，哎，史书上记载叫九公主， 非常的满意，说曲子演得好，奏得好。他说这曲子是谁写的呀？这时候咱王维就站起来了，啊，年轻俊傻，风流倜傥，说这曲子是我写的，啊，这九公主就很吃惊啊，说我以为这曲子是古人所作，没想到是你这年轻人所作的。趁这功夫啊，齐王就跟这九公主推荐，说这曲子固然做得好，但是呢，这王维啊，现在他面临一个问题，他要考进士，这考进士他又不考音乐，对不对？这您得帮帮忙。那九公主一看这么有才华年轻人，应该鼓励提拔嘛，拿起电话这给主考官打一电话，这当然我演绎了，但是给有关方面就打了招呼。王维后来参加进士科的考试，据说就考中了状元。大家说那这不是走后门吗？对，唐代的进士科考试啊，有很多这样的请托的现象，但它有个前提，就你必须本人有真才实学，你必须真有本事，然后才能给你去请托。请托当然是不好的，但是呢，这请托的基础起码能看出来这人是有才华的。所以王维在长安呢出道很早，20岁出头就中了进士，后来呢长期的在长安为官。那么这首忆山东兄弟这首诗，就是王维早期在长安谋生活的时候所写的。 论起唐代在诗歌、绘画、书法和音乐上都有建树的诗人，王维当属翘楚。一首乐曲《玉轮袍》让王维有幸得到了王公贵族的赏识，官场由此为王维打开了大门。然而离乡远去的仕途之路也许注定孤独，异乡和异客都让王维在每逢佳节之日更加思念自己的故乡。越是故乡民的乡愁，总是让人思绪万千，寂寞难耐。那么王维心中的思乡之情也会如此吗？ 独在异乡为异客呀，长安对于王维来讲是他乡，在他乡当然你就是个异客，没有亲戚，没有朋友，全凭自己白手起家来打拼。所以独在异乡为异客，听上去好像大家说那写诗不是不要重字儿吗？你这都俩意了。对啊，那诗不然写得好吗？昔人已乘黄鹤去，此地空余黄鹤楼，黄鹤一去不复返，白云千载空悠悠。才说了四句就出现了三个黄鹤，那不烦死了没有？关键不在于是否重复，而在于取得的效果。独在异乡为异客，强调的就是这个异字，这个异字就要突出他的孤独，他的无助，才能引出下一句每逢佳节倍思亲呢。每次碰到过年过节的时候是我最难熬的时候，为什么呢？我更加加倍的思念家乡的亲人家人。中国古典诗歌啊，有一个很奇妙的地方，就是它能够帮助我们传达和表达出我们自己很想表达的某种情感，但我们说不出来。像这个独在异乡为异客，每逢佳节倍思亲，这几乎是我们现在每个人脱口而能说出来的诗句。换句话说，逢年过节的时候，每逢佳节倍思亲，无论是电台电视台，还是我们平时给人写信还是发短信什么的，基本上都成为我们必然要引用的一句诗。这就好比会当凌绝顶，一览众山小，是在我们登山的时候一定会要说的话。这就好比说相见时难别亦难，东风无力百花残，谈恋爱的人大部分都要引这话。这些诗歌如此恰当地表达出了我们内心的某种情感，以至于它已经变成了我们经常使用习惯于使用的某种语句，它已经成为我们自己的某种语言，这是很了不起的，成为了我们日常习用的生活语言。 里边最妙的是后边两句，说遥知兄弟登高处，遍插茱萸少一人。茱萸草本植物，实际上是中药啊，结红色的小果子。这儿出现茱萸干嘛呀？对呀，为什么是兄弟登高处呢？哎，这就牵扯到他这儿的每逢佳节是个什么佳节？重阳节，九九重阳，吃糕饼，喝菊花酒，插茱萸登高，这是唐人的风俗。为什么要插茱萸呀？这茱萸据说能够辟邪，九九重阳是吉阳之日，同时也是万物复苏生长的节日。它跟这个端午节很近似的一点是什么呢？是万物复苏，蓬勃兴盛的成长，同时也会出现很多毒物。万物复苏吗？毒物也复苏了，所以古人在端午节和重阳节啊，都要使用辟邪之物。这茱萸据说能辟邪，能去毒，所以呢，古人会在门上插茱萸，也会把茱萸呢的果实呢，研制成某种香粉，放在这个香囊里边随身携带。也有到后来把茱萸泡在茶里喝，泡在酒里喝，总之都是一个意思。所以遥知兄弟登高处，遍插茱萸少一人。这茱萸在这儿起好几个作用。第一，点出我这佳节是重阳节。第二，它有一个非常妙的妙用，就是后边的遍插茱萸少一人。哎，等于是从对面写来，这种从对面写来是中国古典诗歌当中的一个非常常用的手法。他刚才说了，独在异乡为异客，每逢佳节倍思亲，这是从王维在长安打拼的这个角度来写的。现在呢，换了个角度，是假设现在我在山西的这些兄弟们，他们现在在老家过年过节都可以团聚，重九登高，登高的时候他们必然要开始插茱萸啊，给每一个人手里都来一株茱萸，插在身上，带在身上，插着插着插着，哎，原来咱们家四个兄弟现在准备了四株茱萸，插的时候只有三个人插茱萸，那人去哪儿了呢？那人啊，想起来了，咱们这小王啊，现在长安呢。这是从山西的角度写过来，就两面对着写。所以茱萸呢，一方面点明了是重阳节，另一方面也起到了一个缺席的一个提醒的作用。他写得非常妙。 为仕途前程，身在客乡的游子和思念家人、远在故乡的亲人，诗人王维在一首诗中为我们创设了两个并行的时空，这种艺术手法是非常精妙的。其实自古以来，无论是友情、亲情或者爱情，人类的感情皆是相通的。远在千年前的诗人能通过诗歌表达出令今天的我们都感同身受的真情，这就是王维此诗的精妙之处。 盛唐的很多大师都有自己占据诗坛一席之地的那种绝活。王维擅长写什么呢？我们现在熟悉的是王维擅长写山水田园诗，空山新雨后，天气晚来秋，这样的诗，他以这样的诗在文学史上独具一格。但是我们知道，王维呢，虽然这一类的诗写得非常好，非常有特色，同时他也非常善于写情，也非常善于写景啊。比如我们大家都知道的大漠孤烟直，长河落日圆，是吧？这非常有名啊，这也是王维的杰作，他是去边塞的时候写的。他也非常善于写情，像今天我们讲的这个《忆山东兄弟》这首诗，就是他写情当中的佳作。尤其是在他年少的时候就能写出如此重情的作品，的确令人叹为观止。我们说这首诗他非常注重写情，而且非常善于表达这种情。 对于我们一般的读者来讲，好像觉得王维的诗虽然情意很重，但是整个这个诗啊，给我们的感觉是比较安静，比较祥和，比较从容。它不像李白的诗啊那样响落天外，读了之后啊令人这个血脉喷张。它也不像杜甫的诗啊，我们读了之后呢感觉到生活的艰苦，感觉到国运里边包含的苦难。他的诗也不像王昌龄的诗那样清新俊爽啊，也不像后来白居易的诗啊，像长恨歌，像琵琶行啊，里边呢曲尽奇妙。它有一种特别的味道，这是一种什么味道呢？就像我前面说的，无论是他的田园诗，无论是他写情的九月九日忆山东兄弟，他都比较安静，比较从容，比较祥和。那大家可能会有一种疑问，就是他是一个盛唐的诗人，在我们一般人的心目当中，盛唐的诗人那是比较张扬的啊，那是比较豁达的啊，那是比较豪迈的。他的诗怎么这么安静，这么祥和？这还能代表盛唐之音吗？什么是盛唐之音？或者说什么是盛世的声音？盛世的声音就一定非得是豪迈，就一定非得是宏大，就一定非得是飘逸不群吗？我看未见得。王维的诗从总的来讲，他的确是比较安静祥和，这种安静祥和的内部体现了对世事的一种从容的观察，对景象的一种从容的享受，对意境的一种从容的追求。这种从容不迫，这种安详，这种安静，恰恰体现了在盛世景象之下士大夫的一种宽容、包容和一种从容不迫的心态。我觉得这才是真正的盛唐之音。一般来讲，人们写思乡都会写得比较忧伤，人们写思念都会写得比较纠结，但是九月九日忆山东兄弟这首诗，我们在里边读不出来一点惆怅，也读不出来纠结，而感觉到的是一种什么呢？一种蓬勃的生机。作者没打算在这诗里头把自己写得特可怜，也没打算把山西的故友和亲朋写得特别的伤心，他只是说重阳节来了，我加倍的思念我的亲人，重阳节来了，我的亲人们依然在登高，重阳节来了，我的家人们依然在遍插茱萸，只是在今年这个重阳节里我没有跟他们在一起。那我在干什么呢？我在奔前途。17岁的王维离开了家乡，离开了亲人，在重阳节里头他思念着自己的家乡和亲人，但他并没有因为这种思念而让自己的情绪变得低沉，变得消极，变得忧伤，因为在这个年龄里头远远有比思念亲人更重要的事情去做。这件事情是什么呢？就是王勃的诗里所说的，与君离别意，同是宦游人。他要争前途，他要奔前途，他有更美好和广大的前途在等着他。这恰恰是盛唐时代诗人们表达思念的时候一种特有的情怀。虽然思念并不忧伤，虽然纠结并不沮丧，虽然有离别，但是并不因为离别而感到孤独，反而因为这种离别而对前途充满了更远大的追求。所以我们说啊，一首诗在后人的心目当中留下怎样的印象和记忆，在很大程度上是取决于这个时代的风气。在盛世里表达一种思念，那也是充满着蓬勃的生机，在衰世里就是表达着对前途的希望，那不免也掺杂着一些忧伤的情绪。十几岁的王维 写思念家乡的这首诗，十几岁的白居易写离离原上草，一岁一枯荣，看上去都还是在前途未定的时刻，但是表达出来的却是对前途充满希望的一种憧憬。我想这年轻的思念和年轻的渴望，就代表着那个时代处在上升的阶段，对未来充满着无限的期望。今天我们对王维九月九日忆山东兄弟这首诗的欣赏就到这里，谢谢大家。 共读中华经典，聆听诗词书韵。听众朋友，今天的教育面对面节目到这里就全部结束了，感谢您的收听。接下来欢迎您继续收听楼市好声音的重播版，明天同一时间再见。 朋友你今天就要远走，干了这杯酒，忘掉那天涯孤旅的愁，一醉到天尽头。也许你从今开始的漂流再没有停下的时候， 酿制一款白酒的工序数量， 一二五八是国家秘密技术的品质保证， 一二五八是大国工匠精神的卓越体现。 董酒一二五八，1258道国家秘密技术酿造的健康美酒，130位草本配方，5年酿制时间， 国家秘密技术酿制的健康白酒，董酒一二五八。 每一粒米，每一滴奶，每一个细节，我们都在用心守护，只为更安心的你。 守农，美好生活守护者。 亲民接地气，红酒牛栏山，鹏城食品健康肉食专家，源自顺心，一诺千金，顺心控股。 小薇愁什么呢？